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您将听到的是投资资讯，包括以下内容。进一步深化广东自由贸易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美联储或将于6月再次加息，辛酸价格巨降，成本8毛，收购价格只有4-5毛。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吴衍生先生一起聊一聊如何阻断电信诈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到2020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要率先对标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建立于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各项改革试点任务具体如果具备条件，在珠三角地区全面实施，或在广东省推广试验。天津、福建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和做好自贸区第四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也于今天同时发布。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情况，沪深两市股指开盘各不相同，沪指低开，随后围绕平盘线震荡，午后受到银行等权重股下挫影响，股指一路下滑，沪市成交额萎缩到1607亿元。创业板高开，相对略好于沪指，尾盘同样出现下杀动作，创业板成交额缩减到了788.5亿元。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154.65点，下跌0.45%，深证成指收于10564.13点，下跌0.63%，创业板指数收于1838.40点，下跌0.41%。从盘面上来看，海南、无人零售、生物医药居板块涨幅榜前列， 军工、煤炭、集成电路、环保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您首先哈、啊、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走势。 嗯，好的。指数呢，目前在这个波段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五个高点的结构，目前呢已经运行出了三个高点。那么后面的话，应该还有两个高点，可能是逐波往下。也就再度寻找支撑，可能在最终还是在3000点到3050点附近，估计会最后稳住啊。但是马上可能就会有反弹，但是呢是第四个小高点，不会创新高的，然后呢这种概率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步，现在的整个的企业的业绩的情况呢，现在大家都处在一个真空期，要等到6月份之后开始出中报，才会有新的刺激因素，让大家兴奋的因素出来。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资金面，现在可以看到资金面明显紧张，因为不少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包括项目投资都有资金告紧的情况，业内呢也这种信息也在大家相互交流，其实都会对这个市场形成一些担心，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虽然这个贸易磋商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但是后续还得进一步磋商。除此之外呢，大家最看到的是当时有了一个好消息之后呢，市场只涨了一天然后就开始走软，这其实给大家带了一种更大的一种担忧啊。实际上它是很微妙的在转换，所以风险偏好仍然是往下在走的，偏弱的。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的话，应该说在六月份都还是一个要需要谨慎的一个月份。而且呢，0到6月30号，就是那个时候呢，我认为倒是可以关注一下市场的低点的机会。一个，因为到了年终的时候，它是期末，就年终 就会出来了哈。 对，一个是业绩的情况，第二块就是资金面，那时候会告急，告紧。那么这时候的话，可能会构成一个最大的一个市场影响。刚才提到这个欧美的一些国家可能有加息啊等一些情况，也会形成一些干扰。所以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本身现在资金面都有点趋紧，而且呢你可以看到银行资管新规具体措施没下来，但实际上银行都按照那个规定主动的调整，那么大家去买银行理财人就会知道现在理财产品越来越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给房地产的供给啊，给其他行业的资金供给它也在减少，所以的话这些形成了一个对资金面可能一个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的等待。但实际上危机之后就是机会，因为比如在六月份有一个大的一个下挫之后，实际上就会构成一些股票很好的一个买点，我是这么来看待的。 刚才您谈到的是这个局部的哈、微观的现象，我们来聊两个宏观的新闻啊。今天呢出台了三个自贸区改革开放的这个具体方案哈、那您认为对于资本市场有哪些影响？再联系到近期海南板块是连续上涨啊，那投资者应当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它还是有点略微不同，虽然是自贸区，但是他们的第一力度不一样，海南的力度给的大，那么它提到全面改革等等一些资源，它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资源，而这几个自贸区呢，它是这个没有这么强烈的这种全新的这种资源或者说一种政策力度的。第二个呢，分散，那边是集中在海南，这边是分散了几个自贸区同时在推，那都是说一个扩大原先的一个创新和这个自贸举措，所以它的这种它的力度它也不是很集中。第三个呢，就是说海南它有海南的特色，海南它是独立是一个岛，它不扩散到其他区域，它所以可以大胆的试一些可能更为前锐的新锐的一些改革举措，同时呢它的旅游优势导致它也有可能比如说搞游轮啊等等，大家搞博彩啊，大家可能也有一种期待在里头，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呢，它的这种地理位置它也不一样，跟这几个区域，所以我觉得不可能去复制海南的那个走势，而且资本市场往往还有一个它不会复制前面的一个动向，去跟着做的预期可能反而会可能是打脸啊，所以我觉得要谨慎。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油价啊，最近国际油价持续高位啊，还有人说呢啊，看到100美元每桶哈、那您认为对于目前在 A 股的这些上市公司来说啊，有哪些影响？ 好的， 油价呢，我们在圈子里最近两周确实比较关注这一块呢。我们逻辑是这么梳理的，就是如果油价涨到$80的时候，那么这些以原油为原料的化工企业，它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产品提价。它为什么能提价呢？因为前面经过了去产能之后，它的定价权掌握在手上，因为没有很多小厂家跟它竞争，我大厂家我说定价，小厂家也没法生产出来，说我把价格再拉低，所以他这时候是有话语权的，是定价权的。当然还不是随意的提价，他这个还是要经过审批，那么包括就是说油价的上涨才会提供他一个批准他提价的一个前提。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呢，可能这种化工股最近都有一定表现，但是也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他就是表现不持续，涨了几天之后马上又开始，最近连续几天都在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上现在确实是有点缺资金，所以应该说这个方向上是可以予以关注，这种有提价权的化工品啊。那但是呢，他们的未来的走势我觉得还要进一步观察和细分，有些公司可能产品很独特，确实能走出独立的行情来，可以当中去挖掘啊，我们也是在跟踪一些公司。 好，谢谢您提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好，再次感谢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先生的介绍和提醒，我们下周再连线。 下周再见，也谢谢你，谢谢大家。 好，再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了5月份议息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显示，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下次加息可能很快到来。美联储于5月初举行例行会议，并决定5月暂不加息。而此次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判定，如果未来信息总体确认他们目前的经济前景预测，可能很快适合进一步解除宽松政策。在五月纪要公布之后，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极有可能在6月再次加息。在维持了多年的零利率之后，美联储从2015年开始加息，2015年和2016年各加息一次，2017年加息3次，今年3月又加息一次。美国特朗普政府或将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汽车进口展开232调查，该调查将由美国商务部开展，关税可能高达 25%。 特朗普政府此前已经用同样的理由对钢铁和铝的进口征收关税。再来关注银行的大额存单，近期各家银行纷纷上调大额存单利率，幅度普遍较基准利率上浮 40% 至 50%。 部分城商行100万元起存的大额存单涨幅甚至达到了 55%， 收益远高于同期的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相比普通存款购买门槛比较高，个人投资者购买大额存单的起点金额是20万元，非金融机构认购起点为1000万元，适合高净值且风险偏好低的投资人群。此次率先开始利率上浮的是大型银行。4月14号，建设银行推出一年期利率 2.175% 的大额存单，较基准利率上浮 45%。 随后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也推出了较基准利率上浮 45% 的一年期大额存单。截至目前，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以及招商、华夏、兴业等股份制银行，还有上海银行、青岛银行等城商行都已经调高了大额存单的利率。交通运输部公布了新修订的出租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将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纳入考核体系，明确网约车和巡游车都需要开展服务质量信誉考察。办法规定，对驾驶员遵守法规、安全生产、经营行为、运营服务等方面实施考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考核期内得分低于3分的，要按要求接受培训。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出租汽车企业分别建立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档案。再来关注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为了解决城市蓝领的居住需求，市住建委昨天会同市公安局、市规土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这个意见稿提出，要通过新建、配建、扩建等方式增加租赁型集体宿舍， 这样的宿舍每间不得超过8个人，且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所谓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是指专门短租给用工单位，用工单位职工本人住宿并进行集中管理的房屋。这个征求意见稿提出，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主要来源有3个：一、在建的集体用地上规划建设或改造；还有产业园区配建或将低效闲置的厂房改建；以及各区结合区域规划调整需求，将闲置的商场、写字楼或酒店等改建。换句话说，就是在不额外增加土地供应负担的情况下，充分调动现有资源。再来关注大蒜的价格，今年大蒜价格一路走低，曾经的蒜你狠变成了蒜你跌的狠，干蒜的价格已经创近4年来的新低。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新蒜的收购价为每斤4.5到5毛钱，已经大大跌破了新蒜每斤8毛钱至1块钱的成本，这还不包括蒜农的人工成本。在云南产地，去年最高可以卖到每公斤8.5块的鸭蒜，今年价格最低才卖出了每公斤8毛钱。去年每公斤最高16块钱的毒蒜，今年的价格才是6块钱。在河南产地，今年新蒜的价格是去年同期价格的一半。从2016年开始，大蒜价格屡创新高，蒜你狠席卷大江南北。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中国国内大蒜种植面积持续增加，外加风调雨顺，产量提高，大蒜价格开始陷入低迷。即便如此，2017年大蒜种植并没有减少，部分地区甚至呈现增加态势，因此今年库存蒜上市之后，价格一路下滑。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几则公司资讯。联想集团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达到3300万美元，那么2017年全年营收453亿美元，全年净亏损1.89亿美元。商和药府发布公告，股东及多名高管拟合计减持不超过 7.54% 的股份。金盾股份发布公告，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表明，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均存在被伪造，嫌疑人利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义进行借款、担保、开具承兑汇票等严重损害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南丰股份发布公告，实际人杨子善所持 7% 股份被司法冻结，目前仍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现在呢是2018年啊，可能若干年之后，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当我们和家里的小子辈一起聊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开场语呢？来，小朋友过来啊，我跟你说说当年我被骗的故事啊。话说当年呢，那个电信诈骗在我们那个年代啊，那是重要的事情啊。电信诈骗在我们那个时候啊，那是相当的猖獗啊，不像你们现在啊。好，那同时啊，我看到另外一条消息啊，这是昨天发布的一条消息，那就是 北京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了《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至2018》。这个报告当中呢，提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率下降了40%啊。也许在可见的未来，电信诈骗会成为历史，会成为往事。当然，这也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阻断电信诈骗啊。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吴彦生。吴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不简单啊，他不仅处理啊这样的电信诈骗的工作，同时呢，他还参与了电信诈骗的体验。 体验、 吓我一跳啊。是我们嘉宾他自己啊也接到了这个骗子的电话， 对， 但是他没有主动挂断啊，他没有这个避而远之啊，他是啊顺藤摸瓜啊，去摸清楚了所谓的三段式诈骗。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伙来说一说哈，我们的嘉宾总结的几种常见的电信诈骗的类型。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近几年呢，电信诈骗这个行为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每年都会损失上百亿。那么从我们银行目前掌握的常见的诈骗类型来看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有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有的是呢谎称在节目中中奖进行诈骗，还有就是告知客户您需要网购退款了进行诈骗，包括办理大额信用卡和这个各种兑奖积分，还有这个用这种低价的海淘，就最近比较这个流行的海外购物，低价海外购物进行诈骗，都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诈骗方式。 好，没关系啊，我们这个防范电信诈骗是我们今年2018年财富大搜索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就是财富安全也很重要。刚才您所谈到这些内容，我们会在以后啊制作很多期节目，一一跟大家来道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请吴先生说一说啊，他们所处理的一起电信诈骗还好啊，钱没有被骗子骗走。 是这样的，今年三月份呢，我们行的一个网点啊，遇到了一位老年客户，60多岁，他呢很着急，要求要办一张银行卡，同时呢老人还带着钱袋子，带着一摞现金的提袋，应该是不少钱。 他是来取钱的还是来汇钱的？ 他是要先办卡再把钱存进去。后来呢我们的员工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问客户说您干什么用？他说呀，我要办卡转账。您知道收款人是谁吗？他说是西安人民银行，说了这么一个名字。 西安有人民银行吗？ 西安人民银行。 西安有这 银行吗？西安有人民银行。 哪都有人民银行。 对，但是呢他人民银行一和这个转账汇款挂钩，我们就打了一个问号。因为我们知道人民银行是管理部门，他是不会办理这种存款业务的。后来我们问客户，您为什么要给他汇款？老人还很神秘的不告诉我们。经过我们再三的提示，说您会不会遇到这个电信诈骗呢？他说不会。他说这个银行跟我说，他能让我买到一个收益率达到 10.5% 的大额定期。一种产品。 我们经常听说的是人民银行调利息，没想到人民银行在骗子那还卖理财产品。 对。 收益还挺高。 所以结合这两点信息呢，我们就断定这个老人一定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后来我们就跟这老人说，您先不要着急汇款，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后来经过我们反复做工作呢，老人说呀，说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西安人民银行打来的，他呢说能给我提供一笔专属的高息收益产品，就是这个所谓 10.5 收益率的大额定期。所以呢我就来这儿办这笔存款业务。后来我们的柜员给客户普及了这个金融防骗知识，说您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诈骗形式。最后老人也是认为确实这是一种诈骗形式。后来我们又联系了老人的子女，来到我们的网点，很感谢我们帮助他的这个父亲挡住了一笔诈骗。 老人说了，哎呀，拗不过你们，明儿再来吧。 应该不会了。 不会是吧？ 应该不会了。 我以前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啊。 有。 那个老人不死心，这个银行的人啊特别好心的跟他劝啊，跟他这个解释，不听， 换一家银行，那家银行也跟他劝，也跟他解释，也不听，最后银行只能把电拔了。 是的，因为骗子在行骗老人之前，一定会通过各种语言给老人洗脑， 嗯， 让老人坚信这笔汇款不会有风险，同时会提醒他不要接触银行的人员，不要跟他们过多的交流。 不过您说的这个啊，我觉得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麻痹性。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人都愿意买理财，对不对？ 对， 又说是银行的理财，那我可能更相信了，还不是什么外面的机构卖的， 对对， 是吧？又是人民银行，是不是很多的储户他们其实心里分不太清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啊，什么招商啊、 商业银行、 北京啊这些银行的一些区别哈、啊？ 对， 您给大伙儿也解释解释吧。 实际上呢，人民银行是监管银行， 嗯， 它是一个这个对各家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啊进行管理，的这么一个管理型的银行，它本身并不经营各类理财产品， 嗯， 而商业银行就是刚才您说的中农工建。包括招行、民生银行都算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可以经营各类金融产品的。 嗯， 但是他们有这个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那万一有一天骗子学精了呢？ 嗯， 说你别打到这个啊西安人民银行了啊， 嗯， 你打到西安建设银行，打到西安工商银行、西安这那银行，那怎么办？ 很有可能 是。 实际上，这个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 对，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杜绝？如果真说有这么一个理财的话，哈，还会到某个银行、真正买别的银行理财是个怎么买法呢？是要用汇款的方式来买吗？ 是这样，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呢，可以通过银行的柜台， 嗯， 可以通过银行的官方渠道，比如说它的官方网站， 嗯， 可以去购买。那么银行不会打电话让客户通过汇款购买理财产品， 没有听说转账购买银行理财的哈， 不会。 对， 第二呢，各行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呢都有一个限值， 对， 也就是说它会相对比较均衡。 嗯、 说如果出现10%、20%，最高有诈骗到50%的， 嗯， 这属于这个收益奇高，那么基本都是诈骗的，不太可能。 嗯，哎，所以刚才哈，吴先生谈的这两点就可以识骗。识破以后这个变着法儿的一些骗术。 对， 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看利息、看收益， 看收益 太高的，我们甭管哪个， 打个问号， 不要相信啊。对，还有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钱怎么打到这个账户的方式。 对， 买理财产品，我们不会用转账的方式、汇款的方式来买，一般是刚才您说的到网点啊，或者是直接到网上银行 对 自己去购买。 对，官方渠道。 嗯，对。没有说啊，到北京的某个银行去汇款，汇到西安的某个银行。那实际上，这个骗子他的个人账户是还是在一个银行里面，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骗子首先会以一个西安人民银行的背景去吸引老人的注意力。 嗯。 那么他随后会提供给老人一个个人名下的账户。 哦。 那么老人会把这个钱汇到他的个人名下。 嗯。好，这还是在这柜台里被截断了，是不是？ 对对。 如果老人家万一不用办卡，自己卡里有钱， 嗯， 那自己就在 ATM 上转账了，那就更危险了。 对， 嗯， 在2016年的12月份之前，确实通过 ATM 转账是有很大风险的， 是 因为它不能收回。但是这个监管机构考虑到了这个风险，在2016年的12月1号起。给了这个通过 ATM 转账的客户一个后悔权， 嗯， 就是24小时之内，我通过 ATM 转到的非同名账户，我都可以申请撤销。 就是说，不是转给自己的别的卡的钱，都可以在 申请撤销 24小时 之 内撤销。 对， 去哪撤销啊？ 可以通过柜面，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 嗯， 那么具体的撤销渠道可以和当事银行进行联系。 嗯，好。我觉得呢，这个撤销也不能撤销到骗子那儿去啊。 没错， 万一骗子用这种骗术说啊，打到我这来撤销，那就哈、又上套了哈、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共性的。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请吴先生说，他们所参与处理的第二个案例，以及啊他自己去体验的一次哈、电信诈骗的过程。 是是， 好，稍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3-4级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来截断电信诈骗，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吴彦生。吴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就是如果现在在 ATM 机上往不是自己的卡里面转账的话呀，在24小时之内您是可以撤销的。 可以撤销， 换句话说在24小时之内对方是收不到的， 对， 是吧？ 对， 但过了的话，那就收到了。 对， 那如果说要马上让对方收到，那就是我爸，那就是我孩子，那可以通过哪些手段呢？ 实际上呢，通过手机银行、柜面和网上银行都可以汇款。那么这三个渠道是不能撤回的。 好，那我们接着说回我们所遇到的这个电信诈骗啊，以及怎么来防范啊。我们再请吴先生来说一个他们所遇到的这种问题。 电信诈骗呢，现在的手段非常多样化。那么我再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电信诈骗手段，就是冒充公检法。那么呢，我可以用我亲身的经历呢来讲一下这个 好 诈骗。 好的。 因为我们银行呢是帮助客户守住钱袋子，让财富增值，所以我们对这个诈骗是深恶痛绝。那么为了更好的防范诈骗呢，我们也要深入的了解诈骗手段。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甘当卧底 啊， 去了解这个骗子是怎么诈骗的。 好。 在16年的夏天的时候啊，我当时在办公室值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打过来我一接，他就说你涉嫌一笔洗钱业务。当时我一听我就知道今天我遇到电信诈骗了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跟骗子周旋一下，看看他最后能够 到底怎么说， 对，到哪一步。我就装作很惊慌的样子，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怎么会涉及洗钱呢，我是一个小老百姓。他说你在 南方的某省， 嗯， 涉嫌一笔巨额洗钱。 好， 我说不可能，我根本就没去过这个省份。 嗯， 他说这我不管，他说如果你要有疑问的话，跟我们的公安机关联系。 嗯， 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记一下啊。 嗯， 就给了我一个外地行的号码，外地的电话号码， 还是外地的。 对，他是不是010开头的？ 嗯 啊，骗子就把电话挂了。那么我知道这是骗子的第一步，他要引起我的恐慌。 嗯， 我呢就按着这个号码打了过去，对面一接，说我是某某公安局的刑侦科，您是谁？我说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我涉嫌一笔洗钱在你们市，我说我从来没去过。他说把你的身份证号跟账号还有名字告诉我一下，帮你查一下。 你真告诉人家了？ 我告诉他假的。 啊，假的， 报了个假的。 你办了个假身份证号？ 我把我的身份证号改了两位。 哦，吓死我了。 把我的名字也剪掉一个字。 然后呢，他还查了查， 假装的让我听了几页翻书的声音。 哦， 说没问题，我查到了。你确实在我这儿涉及一笔洗钱业务。而且你这个账户呢，而且还涉嫌重大违规。 嗯， 我们要涉嫌拘捕你。 您听到这话什么心情当时？ 我心情是很欢快的，因为我确实抓到了这个骗子的这个诈骗过程。 您紧张吗？ 我紧张，我怕骗子挂断电话 啊， 不知道后面他怎么下手去骗我。 嗯， 但是我装得很恐慌。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呀？我说我一定全力配合您。 嗯， 他说这个我管不了，那么你要跟我们的这个经济科联系，他负责账户金额问题。 哎，他还学会踢皮球了。 对，他又给我一个第三个电话号码。 嗯， 那么实际上这第三个号码就是准备带着我去操作的一个号码。 嗯， 把电话挂掉，第三个号码我打通之后，他说怎么个情况？他装作很不知道前面这件事儿的这个样子。 嗯， 我说我又重复了一遍。他说嗯，我查了，确实有这么个情况。现在呢，我要帮你把你的钱转到安全账户，证明你不涉及这笔犯罪金额。 安全账户又来了。 安全账户，这就快露出狐狸的尾巴了。 嗯， 我说我怎么做呢？他说你现在把电话挂掉。 嗯， 马上去找一台最近的 ATM。同时呢，他问我你现在手里有几张银行卡？我说我有两张卡，一张建行的，一张工行的。 嗯， 他说分别要多少钱？我说工行里边只有几十元，我说建行里头有50000多元。他说好，他说你建行的账户风险最大，他说你马上就近找一台建行的 ATM 机。 那建行真有50000多块吗？ 真有50000多块， 真有。 对，当时 呢，工行那个呢？ 工行没有，我没有工行卡。 哦， 我是随口说了一个。 哦，好。 因为我当时在办公楼里嘛，我就在我楼下的 ATM 找到我 ATM 了。 嗯， 到了 ATM 边上，我就给打电话又打过去了。他说现在你在 ATM 边上了吗？我说我已经在了。骗子很警惕，他说你把卡插进去让我听一下声音，因为可能知道这个卡会有一咔啦咔啦咔啦读卡的声音。 对， 哎，我就把这卡插进去了，让骗子听到这个声音，他确信我在这个 ATM 边上了，没有骗他。他说好，现在我给你一个账户啊，你记一下。他说你先点那个转账操作。 嗯， 我就点了转账。我开始紧张了，因为我怕我输错了，真把钱转出去。 按错一个零可怎么办呀？ 他说我给你账号，你记住啊，按照他说的，我就一步一步输，而且怕呢这个骗子很警惕。 嗯， 他会听我按键的声音。 啊， 他说好，输完了吗？输完了。他说输入金额，输入4999。因为可能大家知道啊 ,ATM 转账的上限是50000。 嗯， 所以49999是可以转出去的。 嗯， 我就输了4999。我没输啊，我就按的是零，我始终按的是00000啊，听那个声音。 49999吧。 49999，对对对。 啊，四个九。 四个九。 哎呀，骗子一下子少了四 对对对 四万多块。 他听您的声音，他会提示你， 啊， 输满了没有，输满了没有。 嗯。 我说输完了，他说好。确认。 嗯， 我说确认好了。 嗯， 胖子说，这个骗子说，我没收到， 没收到。 嗯，我再输一遍啊。 啊， 我又输了50000。 啊， 骗子说我还没收到。我那我再输一遍啊。嗯，这会儿骗子又警惕了，他可能觉得我是在钓他的诈骗过程。 啊， 对，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啊， 我再打过去就再也不接了， 再不接了。 嗯， 这个戏结束了吗？ 这个戏结束了。 我再打就不接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这个骗子的一个三段式的诈骗。第一步，让我恐惧。 嗯。 第二步，骗我相信他是公检法。 嗯。 第三步，带着我操作。 嗯。 如果老年朋友或者一些没有经过这个诈骗经历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会慌。 嗯。 那么就会错误的把金额汇出去。 嗯。特别是在 ATM 机旁边还没有什么人， 对对， 是不是？ 对， 要是在银行，第一个案例可能还会阻断你。 对 啊，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用洗钱这种方式， 对， 然后呢要把钱打到所谓的安 全 账户啊，这种伎俩啊来骗你钱。但是这些细节我们听出来就是对方很谨慎， 对， 他要确认你在做这个事儿， 对， 嗯， 实际上呢，骗子在诈骗过程中呢，他最怕客户遇到专业人员， 嗯， 尤其是他不希望遇到银行的工作人员， 嗯， 所以他会全程和你保持通电话， 嗯， 这过程中呢，你是无暇和其他人交流的， 哦， 另外呢，他会反复的跟你强调，这是一对一的操作，要保密， 嗯、 因为你涉嫌违法、 嗯， 对吧？这样客户就会很小心的不和别人说、 嗯， 就失去了获得别人帮助的机会。 哦，刚开始您接到这个电话是在。午休的时候， 午休的时候， 就是别的同事的电话也都响，然后他们没在，然后您电话接着响，然后您接了， 对， 看来骗子打电话他也是随机的， 他往往是拿着一个随机的号码按顺序播放，比如说往往我们在这个办公室的号码是连号， 嗯， 所以他可能从尾号一二三四五一直这么往下拨， 哦， 那么正好赶上呢，我在场，我接通了。 嗯嗯， 但是呢，如果客户在家里呢，往往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家里往往只有一两部电话， 对， 号码还未必是挨着的， 是， 就很容易上当 啊，这是一种可能哈、 嗯。 另外呢，我也看到了中国银联发布的一个提示啊，就是利用大数据分析之后呢，向社会发布的安全提示，告诉大家，超过 90%的电信诈骗源于个人信息的泄露啊， 对， 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在正规渠道申请银行卡，谨防黑中介留取个人身份信息后伪冒办卡并实施盗刷，还有就是要警惕钓鱼网站，不点击短信中的链接，不在不明网站填写银行卡卡号、有效期、安全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还有就是上网不要啊，随随便便就到那个可以免费上网的地方去上网啊， 对对， 因为通过这个免费 WiFi 进行上网，也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盗取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啊等等啊，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日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详细的跟大家来提醒和介绍啊。下面我们总结总结啊，您觉得哪些人更容易上电信诈骗的当？ 从我们银行这么多年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常年在家留守的老人是最容易被骗的群体，因为呢，留守老人往往缺少这个和家人的沟通，那么又相对比较封闭，那么不能够及时获到外界的这个防范信息， 嗯， 再有呢，就是不经常出门的行动障碍人士， 嗯， 还有就是工作环境啊相对封闭的人群，比如说农民工朋友，由于接触不到这种银行的这种宣传的信息，那么往往遇到问题之后会措手不及，造成风险。 还有一类人啊，他们也看电视，也听广播，也知道电信诈骗，可是呢，真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说，我这不是诈骗，我这是真事儿。那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呢，就是骗子在电话中沟通过程中呢，确实把这类客户进行了洗脑，那么反复强调安全风险，安全无风险高收益。再有呢，就是抓住了有一些这个人的贪小便宜的心理，或者是呢，他担心自己有这个犯罪记录的心理，那么被哄骗住， 就是贪小便宜是个怎么贪法的？ 贪小便宜，比如说，突然间接到一个短信，说您在某个节目中中了个特等奖， 哦， 那么要挣10万元，但是您先需要交10000元的税，那么客户一想，我挣了10万元现金，只要交10000税就可以得到了一笔奖金，他就轻易的相信了。 那担心自己的什么违法违规的行为被发现是怎么个原因呢？ 因为呢，就是我们对公检法机关都是很敬畏的。那么突然间呢，有公检法机关打电话说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涉嫌洗黑钱，涉嫌账户被盗用， 那么首先客户都会很紧张，那么是不是真的犯这个错误了呢？其实如果我们坚信自己没有犯错误，这类诈骗就是不会得逞。但是往往我们出于敬畏心理需要打个问号，难道我在一不小心中犯了错误吗？那么往往这个过程就上套了。 哦，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人啊，增强了防范意识，让真正的公检法的工作不太好开展。我听说啊，就是某法院一个工作人员，他是负责这个寄送传票的，他也要给这个当事人打电话通知，有的时候，可是他呢，有某个地方的口音，每次打电话跟对方说，来，你有张传票啊，对方都挂掉，你这个骗子。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们也遇到过。 是是是。 所以说练好普通话的重要性啊。好，那我们不管是这个年轻的朋友，还是说正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应该注意点什么啊，才能够防止自己或家人被骗呢？ 我觉得呢，首先就是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短信。尤其是电话和短信中带有链接的，我们不要轻易去点，因为这些链接往往就是链接到这个诈骗网站和钓鱼网站。其实真正的金融机构是不会给客户发这种链接的， 是吧？你看我今天就收到一条，让我去办信用卡，额度什么什么都跟我说了，还是什么黄金白金卡，然后最后有个链接，点那个链接， 这个肯定是假的。 我说那额度太少了，不办。好，这是链接啊，还有什么？ 再有呢，就是不要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实际上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广大客户朋友啊，都知道保护自己的隐私，不把这个信息轻易泄露出去。但是呢，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习惯，往往把我们的信息泄露了。比如说我们收到快件之后，我们随手把包装箱扔掉了，而包装箱上是有我们的住址和电话信息的。再有呢，比如说我们在银行网点办业务，我们会填单，有时候填错了，我们就随手一团扔到纸篓里，而单子上也往往是有我们的账户信息和手机信息的。那么这些都会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这个确实很重要啊，你不在意的，在别人看来就有可能成为日后钓鱼的重要的工具。 对， 对， 对。再有呢，就是我们一旦遇到这种冒充公检法来恐吓我们的电话，不要惊慌，坚信自己没有错误。或者直接挂断，或者就是取笑他一番。不要相信公检法机构，他会有正规的渠道来这个办案，绝不会通过一个电话就通知你涉嫌洗钱、涉嫌违规。这叫做诈骗。 对，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多接触啊这个信息。 对 啊，大众媒体啊，官方媒体啊， 没错， 对，了解到时下最新的骗术。 没错， 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时不常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最新的骗术啊，都有哪些新的手法啊？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呢，骗这个事儿可能自古就有。只不过呢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对吧？当然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天下无贼哈。但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啊。好，那我们一起努力吧，希望这方面的事情越来越少。 好， 那回到开始啊，我说到就是一个统计嘛，2017至2018北京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案率是下降了40%啊。应该来说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公检法也好，还是金融机构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媒体也好啊，还是说咱们这个老百姓也好，这方面大家的这种工作也好，意识的提升也好啊，应该是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发案率的下降啊。再次谢谢吴彦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很多啊，是不是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是的。 我告诉大家哈，我们的嘉宾吴先生哈，他不仅参与了刚才他介绍的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啊体验过程，他还亲自给骗子账户汇了点钱，你看看啊，这是什么精神啊？这个是不入狼穴虎穴啊，焉得狼子和虎子啊。欢迎大家啊，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谢谢您，吴先生。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接下来是旅行号10173，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外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啊，提前跟我们来留言，也可以在第二天的时候哈，来点击我们公众号里面的一个

滋味。